子呐喊，就是说夏天最常备的单品基本上就是 T 恤配牛仔短裤， 男生好像就是普通的浅色牛仔裤配一个白 T， 但女生好像也是哈。 对对对，就是牛仔裤不管长短吧，但是女生可能会选择以前叫热裤，最开始就是那种长度的短裤会更多一些。然后说那男生是不是就不可以穿短裤了？当然不是，前提是你的腿比王泽华细就可以。 哇，那真的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各位想要知道说怎么样能够把 T 恤和牛仔裤看似是非常一成不变的这样的单品穿出不一样的花来，我们就会现场动刀做手术，把你那些压箱底儿的在衣柜深处的那些 T 恤，可是你就不想再看它一眼，可是你丢了又很可惜的那种 T 恤。 谁说的？我今天可都是恋恋不舍的。 真的吗？ 现在心里都在滴血，很疼。 因为你知道，我为了让大家能够让每一个女孩子和男孩子都可以适合穿上我们今天的 T 恤，所以我专门让泽华提供了今天被改造前的 T 恤。 只有泽华提供的哟。 不，我们的982平台也为我们非常大方的提供了生而不同的限量版 logo T 恤，一会儿也可以在我们的改造现场看到这款 T 恤。所以不要走开，如果你想知道怎么把很普通的 T 恤改造出花来的话，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新浪微博关注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啦。首先进入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的资讯，让我们交给子琪来看一看资讯方面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内容。 好，首先呢是关于一条李宇春的信息。最近在上海，李宇春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公益展览项目，叫做《流行实验室之菜市场》。哎，这个名字非常的接地气儿。 流行实验室之菜市场， 没错， 就感觉菜市场和流行实验室都没有 好像不是很搭。 对 对， 但是也可以换一个理解方式的，就像菜市场一样丰富的流行元素。 嗯， 想到了最近的一张图。 什么？ 就是泰国的一个女生 cos 范冰冰，很适合在这个菜市场当中出现。 你手机里有图吗？ 有。 子琪，你先念资讯，我们稍后把图分享给大家。就是那个泰国的普通的女生去 cos 范冰冰的戛纳红毯造型，神同步。关键是她用的是普通的蔬菜和非常廉价的材料， 非常精彩，可以直接同步到这里面去，是吗？ 对，你可以把图片找出来。子琪先念。 嗯，那在这个菜市场里面呢？啊，在这个展览里面呀， 菜市场里面 有听音乐长大的玉米，会唱歌的西瓜，以及很多大胆又奇思妙想的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那张图片，关于他的展览。 哦，就是李宇春自己站台，然后拍了一张类似宣传画的图片。 没错， 然后确实感觉就是很接地气的农副产品啊。 没错， 像一个科学博士在做实验。 就是他那个听音乐长大的玉米。 哦，是真的可以吃的玉米，不是他的粉丝玉米。 其实从这个艺术展到上一个专辑再到最近的巡演，他也一直都在强调流行这个问题。 对啊， 那李宇春从13年前通过超女出道，一直从唱歌到造型保持着稳定的水平，还不断引领着时尚。那说到这次的上海巡演呢，他也说造型上有了一点突破，就是他这次穿上了以前信誓旦旦说自己不会穿的蛋糕裙，然后呢，但是效果也很好看，他自己也非常喜欢。所以说， 那既然说到蛋糕裙，我们先来看一看范冰冰那张戛纳红毯造型，以及被 cos 以后的效果， 也算是蛋糕裙， 就是蛋糕裙，对，一层一层的嘛。噔噔噔， 哎， 噔噔噔， 哇， 怎么样？ 到底哪个是范冰冰？ 到底哪个是 coser？ 感觉右边才是范冰冰粉丝 啊！不，小心被打哦。这就是你看他很有才，找了一些生活当中很常见的材料，包括连脖子里面那个项链， 真的很像， 真的神同步。这个项链，范冰冰那个可能是造价好几百万的钻石项链，但他这可能就是面条， 或者是纸， 对，或者是餐巾纸。 你看，其实从发型、妆容，然后到每一个细节， 笑容那个神情的自信度也完全不带差的， 真的， 真是灵魂 coser。 对，以及他手上拎的这个来自 Louis Vuitton 的这个热门单品帽箱。太用平底锅就搞定了， 平底锅真的很像， 远看简直就是找不出任何毛病。 还有一块高级表也是啊，底下那个裙子那是最完美的。 对，就是菜叶子，为这位灵魂 coser 点赞。那说到李宇春这一次上海巡演当中对自己造型的一个突破，以及对于流行的各种诠释和理解，我们来看看春春本人是怎么来描述的，来看一看他的专访。 我是李宇春，服呢是这个跟音乐有关系的一套礼服，它就是用了这个非常著名的摇滚巨星 Elton John 的一个非常有标识性的一个元素，把它融合在了一套非常优雅的礼服里面。那今天的这套礼服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设计师高提耶先生的最新的作品。因为我跟他就是合作的次数比较多，而且他对我来讲是一个时尚的，真的是一个引路人。他这个最新的作品有这个欧普艺术的一种设计理念在其中，我还挺满意的。大家都在讨论的是，应该就是蛋糕裙吧，因为这个是我打脸的一个点啊。觉得蛋糕裙应该是我不会尝试的，所以我就说蛋糕裙。但这次就是一个，对，尝试了，而且我自己还挺喜欢的。还行，就是因为喜欢时尚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说我一开始就喜欢，或者是在这方面很有天分。其实反而是就是跟很多的设计师，然后一起工作的一些经历，一些幕后的大家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反而影响了我对时尚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所以开始会变得愿意去了解和喜爱这个时尚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我觉得谈不上吧，但是我在接触艺术的时候，接触很多艺术家的时候，但是我对艺术家这个词其实也有一些新的认知。因为以往我们都会认为可能非常知名的艺术家叫艺术家，但实际上我在跟他们聊的时候，其实你只是从事艺术这个工作，你还没有开始从事这个艺术这个工作，但是其实你是有创造的能力的，你是有想象力的，只是你还没有开始而已。你也有可能是艺术家，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并不是一个一定规范在某一类人或者是某一种人身上的东西。没有，我觉得粉丝就他们是调戏我，我明白。说来话长，因为我最开始做流行这个主题，是因为我自己创作新专辑，所以我就是在去年发行了最新的专辑《流行》。然后在《流行》做完之后呢，我就觉得还有很多的东西是跟流行相关，但是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完全通过音乐去传递的，有很多我。 春春他对于流行文化，包括流行这两个字以及时尚，他其实自己有很多的见解。 是 我们小编说了，这段专访其实原来可能是省略了在某一处某好几处省略了1万字的长篇大论， 说来话长嘛， 对， 就真的很 长， 长 真的。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开辟一个叫春春流行实验专业、 啊、 对 我觉得他自己完全就可以成为一本是这个流行文化的教科书、嗯、 而且他这几年也越来越能找到自己的风格， 他就是那个定位找得很准，就让人觉得哇，就怎么看怎么合理， 没错。 当然如果春春经纪人有看我们节目的话，我们也愿意给春春开设一个板块， 也对，只要春春本人愿意来露脸就可以。联系我们的微信方式，在我们的 Fashion 圈里面就可以招商引资。 关爱青年计划，对不对？ 对，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是可以找到我们的。我们继续来说潮流风向标的资讯哈。除了春春的资讯以外，前段时间的戛纳红毯呢，其实到现在也依然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嗯、因为红毯上面包括走过的明星啊，他们去宣传的各种资讯点啊、 嗯、 都很值得大家在茶余饭后去闲谈 沟通。 对，那接下来这一位要出场呢，是在娱乐圈当中新生代小花当中靠腿就可以 C 位出道的这一位，他就是 关晓彤。 嗯哼， 那 之前有个说法说好像是光看关晓彤的腿你就能认出来他是谁。 没错， 就是 有代表性， 小时候生物课那种看腿认鸟吗？ 哎， 有一道题目你记不记得，就是看各种这个鸟的那个爪子，然后去分辨它什么样的一个物种或者是门类。 那我只能认出麻雀。 哇，小学成绩应该很好吧。 非常。小学有生物课吗？ 初中才有生物课。 对啊， 反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可能叫科学课吧。 嗯， 社会课。 对、 okay、 自然科学之类的。但是关晓彤的腿确实是在明星女明星当中特别有辨识度的，因为太好看了， 又细又长。 对， 嗯。那她这次呢走红毯的时候也是穿了一条仙女裙，我们来看一下她的仙女裙是有多仙呢。 是这个吗？我的天哪，它这个裙子就是像瀑布一样啊。 嗯， 而且这种裙子一般如果身高不够的女孩子就不要轻易尝试。 对， 这种应该很难穿吧。 对， 随便会有人一踩一脚的话就很容易站不稳吧。 你穿这样的裙子谁来踩你啊？ 毕竟走红毯的人那么多， 你会有很多保镖在身边吧，可能。 而且他那个发型我觉得很喜欢。 我天，没有机会穿上这样的裙子、 感觉很像小精灵。 那后来的专访的时候呢，晓彤又换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也非常的好看。 因为她肤色很白嘛，所以这个红很衬她。 这个橘红色可以显得她活力十足。 对， 嗯， 很阳光，很热情。 后来聊起减肥呢，晓彤也表示自己其实很注意身材管理，减肥大业更是没有落下，只不过两斤肉肉减了两年还没成功。听到这句话的感觉像遇到亲人了。 不，人家的基数在那里摆着， 你只要瘦两斤， 他减两斤跟咱们减20斤是一个水平的。 哎，他后面在采访中也有提到这个问题。 嗯， 那其实关于美容健身他也有很多想说的话，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美白方面以及健身项目的独门秘籍。 我是关晓彤。去年是大紧张，今年是小紧张，比去年从容了一些。口红，口红，还有散粉，还得带镜子才可以。买衣服的价格随着年龄增长而波动，就是又一会儿高忽高忽低，就这样。其实我是最不会拍照的。我跟你们拍脸，你要把脸转，我就这么拍，就是各种自己这样，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啊，这样手，你还每次还这样瞟一下，然后赶紧就转过来再这么拍。最近就是《影》可能马上就要上映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是由张艺谋导演的《影》。在演技上面，我觉得其实学校对我的理论的支撑还是就是非常有帮助的，等于帮我把之前在像什么就是社会表演大学学的那些很感性啊、很直白、很简单的东西，帮我整理规划了，然后会帮助我未来更好的去塑造角色。演技的突破，我觉得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可能就很难说有一个说怎么去突破。我觉得，因为毕竟我还是要去多多的学习和多多的磨练，然后才能有以后的突破。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坚持起来的，我还是喜欢就是跑步吧，因为就是出汗会让人觉得就是换，就是感觉是瘦了，所以一般是跑步，然后才会做一些无氧运动，然后还有一个形体和体态的一些吧。 即使是像晓彤这样有着完美无缺的双腿的女生，依然在考虑要用健身的方式去保持自己的身材。 所以刚才子琪在一边看一边听的时候眉头紧锁。哎， 为什么要眉头紧锁？采访你一下子琪。 哎，其实我们年龄相仿，哎，但是她的对不对已经坐拥了。 你看你从镜头当中还是很美的嘛，不要对自己失去信心。 对，要有自信。对，正视你的镜头，你的镜头在前方， 在前方。 对，看向远方。 Hello， 嗨。这是晓彤分享给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就是生活习惯和对于健身身材的一些看法哈。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的这件事情，在长隆风向标当中分享的，也是这一星期以来不断的在朋友圈里面被刷屏的，就是女孩子通常都会把这个事情转述出来以后会这么说，说你看看谁说啊，这个只有不太能挣钱的男人才懂得疼老婆，越成功越优秀的男生就越懂得疼媳妇儿， 特别是他还是王子， 然后还坐拥很多马车和城堡，对不对？然后就会女生就会无限度的去放大这个婚礼细节当中很多很多很甜的这样的部分，包括这个 Megan 穿了什么样的婚纱呀，戴多大的钻戒呀，巴拉巴拉这那， 还有宾客。 所以我知道这些细节，如果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那头的男生你们都不想再听到了，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今天不剖这些婚礼细节，因为相信你们已经看到过很多很多的讲解了。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然后就是宾客也确实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嘛。比如说英国的女生，他们会非常注重礼仪这一方面，参加大型的活动和聚会一定要戴礼帽。 是， 因为曾经在50年代的时候，女生的帽子是要遮住头发才可以的。然后演变到现在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在大小集会上面，女生们穿得很漂亮，就会有各式各样好看的像发卡那样的小礼帽。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大家也不足为奇。那另外呢，女宾客穿的裙子的长度也很有讲究，裙子是不可以在膝盖以上的。 哦， 就一定是要超过膝盖， 这是一个礼仪的一个基本要求。 对，这是礼仪的基本要求。比如大家看到的 Victoria， 她穿的这一身儿，虽然也是一如既往的像她的那种冷淡风，可是她那双红鞋子就是一个亮点。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细心观察下，在这样的华服和得体的仪容仪表之下，我们在她女宾客的脚上发现了什么，你知道吗？ 脚上， 你猜是什么？ 脚上还能有什么？只有鞋呀。 对啊，鞋子是应该是细跟高跟鞋，对不对？ 对。 然而并不是。 老北京布鞋吗？ 我们发现了这个 小白鞋， 酒店的一次性拖鞋。 我的天哪！ 真的是酒店的一次性拖鞋哦。你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们让子琪来揭晓一下。 因为其实 子琪前一秒还装作为什么呢？姐为什么呢？ 就何泽华， 结果下一秒 当小白。 那我先来猜一下好不好？因为有些女生穿高跟鞋会很累， 对， 然后可能是比如说走红毯啊或者有镜头的时候才换上高跟鞋，没有这些的时候就开始穿平底鞋，这样走起来更舒服一点。 哇，这个答案真的是临场猜出来的吗？ 真的呀， 很有经验，对不对？ 对， 因为我旁边的女生就这样啊。 对，因为我俩出去参加活动，我就会这样，就一定会带一双拖鞋。 而且很多女明星是使用这一招， 对，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西方的很多婚礼都会准备拖鞋给客人，在正式的仪式完成之后就可以换上。那这样呢，也可以很方便给大家带来很多舒适感。 这场婚礼很多女宾客甚至剖了，就是王子和王妃夫妇他们发的这个一次性拖鞋。 对。 在换下恨天高换上拖鞋那一瞬间，他们发出了尖叫声，因为 amazing， 太舒服了。 这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个准备， 一个举动，对对对。那好吧，当然除了这个在宾客的脚上看到了一次性拖鞋这件事情很稀奇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宾客们的穿着确实是很值得来点评一下的。来子熙。 我们也来一饱眼福。首先还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张小贝和贝嫂的一身黑色情侣装。 我觉得小贝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 我也觉得这张照片当中他的这身要比贝嫂要更加吸睛。 他看起来不像宾客，像那个主持婚礼的神父一样。 这样听到会不高兴吧？ 就是 MC 嘛，婚礼司仪是吗？ 对。 但是对，在教堂举办婚礼叫神父嘛，就确实还是挺带范儿的。那 而且你看他不是一个色系的，中间有穿插不同的颜色的那个小马甲的那一块， 对，有跳脱感也有层次感，确实 是 这样，是一种高级的情侣装搭配。 对，啊，接下来呢，这一对也是颜值很高， 没错 ，Coloni， 他们穿了一件黄色的明黄色的长裙，但是这样会衬着他旁边的 Coloni 大叔的气色好像不是很好， 因为媳妇儿的气色太好了， 太明艳了， 明黄色。 对， 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啊，如果你也要参加婚礼的话。黄色是一种又不会抢新娘风头，但又会让你很容易从宾客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颜色。 但是黄色很挑人吧？ 啊，对，你前提是你的皮肤， 而且哪种黄也很重要。 对，明黄色或者姜黄色会稍微友好一些。 对， 如果你的皮肤不够白的话，你可以选择偏姜黄色一些的，就是土系稍微多一点的。那如果你的皮肤是那种白皙的，那完全没有问题，你就可以挑饱和度很高的明黄色。对，这是克鲁尼夫妇。接下来小薇这次穿的这个 Versace 的这个裸粉色的裹身裙效果还挺好的， 对， 看上去没有那么胖了。 这个裸粉色更挑人啊。 这个裸粉色其实如果你可以选择跟这个裸粉色接近的肤色去穿着，这样会很修身，但也可以像它一样，就是挑战肤色跟这个裸粉色本身有差异。 对，他这身真的是把他该突出的部分全部都给突出出来了， 扬长避短嘛，就是 真的。 看起来十分优雅。 接下来这一位也大胆的选择了裸粉色，而且他本人也不是那种身材姣好的女性，她就是脱口秀女王奥普兰，还选的是蛋糕裙的款式啊。 这事儿我觉得算有点失败吧。 我觉得在他的衣服穿着当中已经算是， 如果宽松一点是不是会显得身材不会那么吸引大家的目光， 但是像这样的场合可能都会选择比较 稍微修身一点，因为其实以前奥普拉都会挑那种比较宽松的，对，不太显身材的， 是， 可是那样的话就会让整个人显得更大只，他穿这种修身的反而会让他显得稍微没有那么占地面积那么大， 但是那个裸粉色在他身上也是好看的， 就是是那种娇俏可爱的， 对， 显得有青春， 感觉就是一块蛋糕本尊，就很可爱嘛，就很想让人尝一口嘛。接下来这事儿，我们请子琪来说一下。 接下来这个是人人都爱的汤老师 Tom Hardy， 旁边那位呢，则是他的妻子。在这种场合，两个人也是不放过秀恩爱的机会， 就是十指紧扣，确实是。但是他妻子穿这身小碎花裙，这样的花色会比较挑人。如果你本身没有搭配好的话，可能会让你显得不够洋气。 穿他身上是 OK 的， 对，穿他身上 而且包裹的非常严实，这个裙子。 仔细说到一个点，他的帽子礼帽的细节跟衣服是特别好的， 特别相称， 对，对应上了，而且这样的不能超过膝盖以上的裙子的长度，对于女生的小腿也是一个挑战。 这个款式的碎花裙真的不建议大家随便的尝试。 接下来这款碎花裙各位是可以去尝试的，就是这个青草绿的底色，然后它的碎花没有那么的密，同时也夹杂了一些这个纱质的这样材质的一些重叠，所以感觉上去包括它的修身是那种 A 字裙小蓬蓬裙的那种修身，所以效果应该还会比较亲民一些。 我这位是当年在凯特的婚礼上大抢镜头的伴娘琵琶， 这是凯特曾经的这个伴娘哈。那凯特王妃本尊穿了什么呢？她向来也是民众们非常关注的一个会穿衣的王妃。 哇，什么样子的呢？ 她带着她的女儿， 这是一身小套装哈、啊。 对，就是一身套裙， 白色的西装套裙， 很干净，很 优雅， 适合参加婚礼。 帽子很好看， 对， 像贝壳， 同时又很低调， 是。所以其实在他们宾客的各种穿着当中，你也能看出一些细节的搭配，像这种小礼帽，如果你去到一些婚礼上也可以选择用这样的搭配，虽然在礼仪上面咱们国人并没有这样强行的要求，可是可以看出你对于宾客的你对于主人的尊敬， 没错， 和用心， 因为衣服你已经不能穿得再夸张一些了嘛。 对，接下来就是 Megan 他们那个娱乐的朋友们，娱乐圈的朋友们， 之前跟他在电视剧里面搭档出演的 应该是金装律师那个电视剧吧， 对，在里面扮演她的丈夫，也亲自看着她嫁给其他男人。 其实你看这身也是挺好看的，但是在刚才那么多众多的女明星当中就被淹没了。 对，好，再来看最后一身 Harry， 他的这个哈利王子据说是不甘示弱的请来了他的两位前女友，这是其中一位， 切尔西是一套蓝色的裙装， 哎，这个真的很棒， 细节很丰富， 他看起来就很有风采。 我想说的是哈利很棒，很敢，前女友都敢请到现场，而且这一位很会穿的女孩子据说曾经跟哈利王子交往了7年的时间， 没错， 但你看他的从穿着打扮上来看的话今天也是没有认输的， 对，所以这也交给了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前女友们，如果你参加前男友婚礼的时候，这是一个教科书级的一个典范， 但是他又没有特别的过，所以他这个拿捏得很好， 对，这个度很重要， 真的很难。 潮流风向标，我们今天花了一时间的时间跟各位盘点了一下最近娱乐圈的一些大小新闻，稍后呢在下一个半点回到节目当中以后，我们就要正式开始改造来自衣柜深处的 T 恤了，各位准备好了吗？稍后继续回来。 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

再比如说， 看起来像是专门为他设计的似的。 对，再比如说这一件他身上的，如果没有看错的话，有可能是 Puma 或者是谁家的。总之，他还特别经典的把一件明星们都上身的这件 Gucci 也剪成了这种露肩的款式。 这个真的很敢哎， 是不是很棒？ 这是他本人剪的吗？ 不管 可能是团队吧。 你为什么这样？ 如果是本人剪，我很想把衣服全寄给他。剪的真的很出色了。 对，就是他自己很有想法， 很舍得。 对，再比如说，其实像我们之前经常会看到，就是 T 恤改造的会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比如说音乐节，去音乐节的时候，大家也不会穿特别昂贵的，或者说不会穿特别名贵，不会穿特别复杂的衣服，会穿那种方便活动的。然后音乐节都是露天，你是要跑啊、跳啊、嗨呀、就一定要宽松舒服， 而且一定要很好看、有特色。 对，所以 T 恤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子琪也说了，要好看、要有特色，跟别人不一样。 没错， 我们不一样， 穿的越乱越好看。 其实最早的时候，你们没有觉得高中和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有校服的时候， 对， 就已经开始有学生自己会去剪。 嗯，对， 剪校服确实还比较难，一般都是上面涂鸦。 我们那边会有剪，然后老师就批评，批评完学生说没有办法，老师你看这衣服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剪都剪了。 老师说那没有办法，你就这样穿吧。于是他就穿得很不一样。 不是应该老师说喊家长过来重新给你买一身新的吗？ 哎，我还真没有哎，真的是有学生就一直穿很不一样。 好吧，接下来我就要用一把剪刀，然后一件很简单的 T 恤，教你们怎么样穿出我们不一样的效果。 我们不一样。 怎么样？ 唱的比我好。 好吧，那所以接下来我去到 演 区，然后泽华负责这边，子琪可以去那边帮助我，好不好？ 好。 好，此时此刻，我和子琪已经来到了表演区。我现在最想第一款给大家展示的这个 T 恤的改造的办法呢，是适合大家去到像音乐节这样的地方的，所以我觉得流苏款可能会比较适合大家。 哇，这些衣服都要剪吗？等等。 不不不，我们现在一共有1、2、3、4、5、6、7，一共是七件 T 恤。 哪一件是你最想剪？第一件最想剪的？ 看起来都很舍得。 子琪挑一件吧，我觉得可以先把我们982提供的这个 logo 的这个衣服剪成流苏款。对。 挑这个衣服主要是因为它好剪，更好操作，是吗？ 对，更适合剪吧，因为现在这个棉质质量非常的好，然后它本身有时尚感在，就是很简洁的一件白 T 恤，但是呢，它这边有我们需要的这种简单的字母的 logo， 文字的 logo， 这个上面我们是不会动的，流苏款只会动下面。我会觉得说这件 T 恤哪儿都很好看，唯独就是在下摆这一块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而且非常适合这样剪完流苏以后正好配着不同两个字，简直完美。 对，所以就是我们不一样啊。在剪流苏款的时候就把衣服展平，下摆呢你自己找出一个长度来，根据你的衣服的款式不一样来决定。像这件的话，其实整个下摆都是可以来做改造的，只要是在不同下面都可以。我们选择一个差不多这就20公分这样的一个距离来决定这个流苏的长度。那每一根流苏的长度呢，大概控制在2厘米左右，当然宽细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调整，但是最好是不要太宽。 2厘米左右，你是会拿尺子量好，还是全凭感觉？ 全凭感觉。 哇哦，想到了小的时候，大家会做剪纸。手工活，剪纸剪的时候，很多时候剪的也是这个流苏。他真的很敢哎！ 我真的很紧张，听那个剪刀咔哧咔哧的声音，我的心都在颤。 一点都不心疼。 来，帮我拽一下。 所以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袁一是如何在直播间当中非常舍得的拿剪刀剪很好看的一件衣服。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看直播的时候呢，可以把你的问题、你的留言直接的留言给我们，甚至你要觉得你有些衣服想要直接提供过来的话，我们也是愿意收费帮你们改造一下的。 你为什么这么市侩？为什么要收费？就应该免费啊！ 因为你很优秀啊。这是2厘米吗？ 好像有点宽，但是我觉得稍微宽一点没关系，只要不要太宽就行。 你确定边上不是粉条，中间是宽粉吗？ 中间是剪刀的声 我确实有点心急，就是越解越宽， 真的很解压哎，这个东西大家都可以试一试。 设计师在剪衣服的时候，旁边人会说哇，觉得很有灵感，觉得很棒。原因在剪的时候，子琪在旁边说很解压。最近感觉情绪不是很好哈。好，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剪刀，我们这一件的普通的 T 恤将会变成流苏版本的， 不是 很时尚。 泽华，你以为我的水平就是只停留在把它剪成条，然后就完事儿了吗？ 就完了吗？ 怎么可能呢？ 没完吗？ 这种衣服怎么穿出去呢？你告诉我。 你先展示一下给大家看。 先等一下，我还差一剪刀，来把这个拽一下。 哦，我以为这样就完了嘞。 这样的衣服谁愿意穿啊？这个节目有什么意义呢？ 流苏 就是教大家怎么来搞破坏妻子妈妈吗？ 流苏不就是这样的流苏吗？ 当然不是，现在剪完，现在把它剪开也会是这样的。 哎，其实这样从镜头当中看也是好看的。 了一个的，但是不是？这太奇怪了。接下来让大家看清楚啊，我先把这个流苏边朝着大家 啊。 嗯，现在因为我对因为着急嘛，所以剪的稍微有一点点那个什么，就是对有点宽，但是没关系。接下来是这样的，你从左开始，从左边开始，每隔一根的旁边这两根就哆瑞咪，把瑞留下，哆和咪记在一起。记的时候很简单，就记那种小时候系 红领巾的那种结就可以了。 每三分钟把两边的系在一起，中间的留下。 对。 你知道很多男生一开始学打领带的时候，然后教的人也是说 都是红领巾、啊、 很简单，就是得系红领巾。 对， 很难，很多男生到现在都不会打领带。 不会吧？ 为什么要是红领巾呢？这样好看还是？ 就是这样系出来结就会比较好看。你看这样的结是这样的，系完以后，哎，可不可以让导播老师给我们调一下这个就是焦距？对，看一下这个结系完是这样的，因为是白色，所以很难对焦。 嗯， 对吧？结是这样的， 真的是红领巾， 就会比较好看。 是。 嗯哼，但是如果你想真的非常不一样的话，你也可以每一个结都打得不一样啊。 接下来就能讲一讲结的一百种打法。 子琪要不要帮忙一块打？ 对，来吧，一起打。 你可以从那边开始打， 算好距离哦。 子琪可能也不会打红领巾结， 就是从来没有加入过少先队是吗？ 但是打结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体现 你看 设计者他自己的一个灵感的。 我要说的是第二个结，我打的就是那种普通的这么绕一圈那种结，给大家看一下。不是死结，是这种两个结对齐了然后一起转一圈那种结。 嗯， 其实也不丑。 嗯， 对吧？ 那你说如果手巧的打中国结会不会更特别？ 打中国结可还行， 中国结打好的话是很好看的。 不是太复杂了吧？中国结需要对绳子要求比较高吧。 嗯， 打完 了。但是我刚才在想是不是也可以打成女生那种麻花辫， 就是把三根线放在一起编麻花辫吗、 啊、 也可以呀、啊。那好，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要这么试一下咯。 这样感觉应该也挺酷的。 你看灵感就是在不停的碰撞当中发生的。 所以其实这样的底下流苏的话，你也可以再去给它染色，包括涂颜色。 对呀，但是我是建议如果是一件好好的白 T 的话，你也不要瞎染色，毕竟如果你的色彩感不太好的话，可能会直接就糟蹋了。本来剪的也挺好，结儿系的也挺好，结果最后被颜色给毁了。 嗯，我觉得你色彩感可能也一般。好，这是我们今天剪的这个流苏的衣服的第二步，也再度的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 好啦，我的麻花辫出来了哟，请给我一个特写哟。 哎，麻花辫还 是 很漂亮的吧？ 真的是很缺一个闺女。哎呀，太想给小朋友梳头发了。 也可以给朋友的朋友的孩子。 这个小朋 友。子琪打的是什么结？普通的结吗？ 打乱七八糟的结。 子琪说打乱七八糟的结。所以这也是要看女孩子的手巧的程度的。 你在说谁呢？ 我在想比如说我们节目当中另外一位小雨，如果来做这个打结的话，她可能也不会，一个都打不出来。你为什么又从中剪了一刀？ 因为正好缺一根，所以我就多剪出了一袋来。 嗯，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982频率的总监，我们的台长会不会，如果在看我们直播的话，会不会很气？ 他会很开心， 是吗？ 然后把剩下的服装全部提供给你。 好了，哇哦！来，你知道为什么要把流苏剪开之后，还要把它打成这么多结吗？ 为什么呢？ 就是除了在看上去没有那么，哎，这为什么会有多出来的东西？除了在看上去不太 不太单调以外，它还有一个小心机在里面，就是如果你的腰真的很细没有赘肉的话，就是若隐若现的小性感，就你知道不会让很多年纪稍大的长辈觉得说你这孩子怎么这天也不是、对，为什么要穿露脐装，你这也不是露脐装，你挡了，但是它是若隐若现，就很灵动。 可是你如果不绑辫的话，那不就更若隐若现了吗？风不吹的话都看不到， 就是属于如果不系结的话就属于刘海比较厚，对吧？如果系了结的话就是空气刘海，是吧？ 很好奇这件衣服上身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让子琪去试一下好不好？让子琪去换一下 好吗？我要先回到那边去，然后我们等一下子琪的效果。这其实一件看似很简单的 T 恤，然后它只要有它最基本的材质在，然后呢你也有一把剪刀在，以及你也有那双手的话，你就完全可以，我刚全程五分钟，差不多吧，用五分钟就搞定了一件 T 恤。而且你知道很多女孩子因为个子比较娇小， 对， 她可能穿不了那种 oversize， 穿比如说她本来应该穿 S 码的 T 恤，然后她买了 M 或者 L 号，为了寻找那个廓形感，但是呢它比较娇小，所以那个衣服的下摆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哎， 如果你普通的系结或者塞到裤子里面就太普通，你如果把那个下摆改成这样的流苏款，它就会让你整个又穿出廓形感，又不会让整个下摆觉得很多余。 甚至如果是大两号的话，其实也可以把领子拉到肩的那个位置，非常露肩装。 对对对对，或者是单露肩。当然，在肩的部分，我们一会儿还会通过剪刀来告诉大家一些更多的玩法。不要走开，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现在就等待子琪给我们带来的刚才那一件剪过之后的流苏版本的这个 T 恤的最终效果了。而且其实夏天配 T 恤的话呢，我们稍后还会教给大家怎么去选择不同的短款的牛仔裤去搭配。 我曾经剪过牛仔裤，哎， 牛仔裤很难剪，我至今没有研究好这个课题，所以不敢在节目里面说这个事情。 有一段时间流行那种破洞牛仔裤，然后但是还有一点流苏的那种，我的流苏全部的烂掉，然后那个洞太大了，我觉得那干脆剪成一条短裤好了。但是这个长短的拿捏也是很重要的。我以为我剪的是短裤的长度，剪完以后我一穿，哎，变成了 boxing 平脚裤， 就是女生所谓的那个热裤。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男生在选择短裤长度的时候也很重要，就不能选太短，因为男生穿太短的短裤会很奇怪。 对。 然后男生最好合适的长度就是叫百慕大短裤，我们一会儿会讲到。那接下来我们要改的这一款 T 恤呢，我想让泽华在桌子上挑出一件你觉得最适合你的一件 T 恤，然后我帮你剪出来，因为那件就是专属于你的。 那我也想要不同那件。哎， 那可以啊， 真的 可以啊， 我觉得那件 T 恤本身很好看。 OK 啊， 然后你再设计出不同的花样来的话，我就是九八二最不同的存在。 可是我分明从你眼神里面读出来是那件剪坏了我也不心疼。 才没有嘞。 哎，子琪已经来了，我们可以先给子琪一个镜头，看一看子琪穿完这个流苏款的 T 恤有什么样。你站在这个桌子前面看得会更清楚一些。对，来，噔噔噔噔，看一下。 哎，是好看的。 哎，怎么又是不一样？对不起。我给了你一首，我给了你一首抖音神曲《佛系少女》，居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环节。 刚才就可以去甩了底下的那个下摆。 对呀，你要想象自己在音乐节现场啊。 但我觉得这个长度可能对子琪来说有点长了。 它其实还可以再往上剪一点。 对，再短一点。 对，还可以，这没关系啊，你如果觉得不够长的话你可以再往上剪嘛。 或者可以把这个裤子穿一个低腰一点。 不，现在绝对不能穿低腰的裤子。 哦，是吗？ 对，尤其是身材比较娇小像子琪这样的女孩子，一定要能够高腰就多高腰，因为这样可以把下身拉得更长一些。所以没关系，这个衣服如果你觉得长度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往上剪一点，然后重新再系。 是。 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反复循环的再去利用的。 但这个剪法本身是好看的。 对。哎，你看它的小蛮腰就可以若隐若现出来，然后你可以做几个蹦跶的动作给大家看，感受一下它的灵动感。然后我们再来一次音乐，预备。你说你喜欢随你心。子琪，我觉得你以后可能去不了音乐节，只能跟我和泽华一起去广场舞。 他根本不想广场舞，都不会带他，好不好？非常的僵硬了，可以说。 好了好了，我们不难为子琪了，子琪可以先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因为我刚刚讲你不在的时候，我跟泽华说我要帮他专属去定制一款改造过的 T 恤、嗯、而他也跟你一样选择了不同这一件。 好， 嗯，你觉得效果会怎么样？ 专属去改造吗？ 对，我要去改造。对啊，所以就要为他改造。子琪你还不能休息，你要陪我一起来剪。 好， 只要案例一旦成功了第一次以后，就是整个人就会爆棚。 我选择这件不同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女生穿法的话减法很多，对于男生的话很难有太多特别的设计。 给你剪 L 好不好？还是剪 M 好？ 剪 L 好，剪 L 好。L 好哈， 不然我也露脐了，我的脐可是很难看的。 男生的话我会想要给你剪成一件背心儿，哎，你会愿意吗？ 那不是很简单吗？我也可以剪成背心儿啊，把袖子剪掉还就是背心儿啊。 对，把袖子剪掉。那好啊，这一步你来操作，但是我敢保证你剪完的袖子和我剪完袖子不一样。 那还是不要浪费的，真的要剪成背心儿吗？ 你剪一个袖子我剪一个袖子，咱们来 PK 一下吗？ 或者你可以不剪背心，你把这个袖口的位置给我剪动出来。 啊，剪动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就有点 too much。 对，就是对啊。 好， 对， 那就背心儿吧。 好耶、yeah，不想剪背心了， 所以只是单纯的一个剪背心，下面不会有一个特别的设计。 不会，你要 too much。 来，各位男生朋友们，此刻可以把你柜子当中的一件很普通的 T 恤拿出来一块剪成背心。 跟大家讲一下要领啊，因为一般 T 恤呢在袖子的这个部分它会有一个衔接线、 嗯、 在剪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在衔接线以里，就是说把这个衔接线都剪掉。你看，给大家一个特写，这是我们剪下来的一个袖子，衔接线是在是被剪掉的部分。 嗯哼， 你千万不要把衔接线留着，那就很奇怪。我先把两个袖子都剪完， 然后就结束了吗？如果真的是这么简单的话，要给你差评啊、哦！ 别着急嘛，两边的袖子虽然不用完全一模一样，但是还是要稍微你有一个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不能差太多。剪完以后不是这样吗？ 嗯、 看似很就很一般，对不对？ 老头背心儿。 但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在于剪完以后的抻拉， 还要抻拉， 一定要抻拉。你知道不？你先别拉。不抻拉之前，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平边，你抻拉完了以后，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准确度，这就是棉布的神奇之处。 哦，但这个设计师真的很凶哎，这还内生勒令拿出来作为我们的片花。 你可以就是多抻拉几次，然后直到你实现了。 就是也不能拉太狠是吗？ 就是你正常的去在它的那个弹力范围之内去抻拉就好了，你别一拉把它拉坏了，咔嚓一下全拉长， 拉完之后就 是不是它变成了自然的这种卷曲的程度，所以就会不太一样。 有些男生可能健身会有一些撕衣服的那种感觉，那你可千万要注意你的手劲儿，一下就给撕烂了。 我觉得泽华现在可以上身试了。 就完了吗？ 就完了。一个男生的款式，你想要怎样剪出流苏来？要不给你剪蛋糕裙？ 要把这个换给他穿， 还是你想试一下子琪身上那一件？ 好了，那我就去试一下这件背心了。 可以试一下，你一定会不一样的。 好，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穿上去也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加上我的胳膊又没有什么漂亮的线条，可能只能是四分吧。我先去试一试了。 各位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上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如果泽华穿完那一件 T 恤回来效果并不怎么样的话，我觉得只能是取决于他自己所说的那个原因，就是他的胳膊线条不够美好。刚才泽华有要求我说要在 T 恤上剪出一些破洞，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有的。但是至于破洞的款式会不会适合男生来穿、 嗯、 这个我目前不太确定。没关系，总之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些 size 呢，男生女生都是可以通用的，所以一会儿来教大家剪这个洞之后呢，可以让子琪和泽华都上身试一下。嗯，接下来教大家的就是剪破洞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剪破洞、子琪你认为一般剪在什么样的部位会比较合理一些？ 我觉得可能会剪在下摆，还是会剪在下摆。 下摆是吗？ 很普通，但是 我会剪在就是锁骨这个位置。 锁骨， 我觉得在这样的地方会比较好看一些。 哇，但这个地方应该很难下手哎。 为什么？就是怕剪不好吗？ 对，应该会很要求人的刀工。 其实还好了，没有那么多刀工可以去锻炼。那我们就找一件桌子上的这个 T 恤，子琪帮我拿一件那个logo T， 就是上面都是字母的那一件女权的 logo T， 然后把那一件 T 剪成破洞款。 还要剪刀。所以我会把破洞大概剪在领子下边缘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穿在身上以后大概会是在左边或者是右边 都可以，那就会露出一截锁骨。 对，就会若隐若现的一点点， 很好看。 对，也不一定是锁骨的位置，有可能是锁骨下面那一块地方。 嗯， 然后我会把它剪成一个梯形，剪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只要把你想剪这一个区域给它对折起来。这个时候是考验剪刀的刀刃的时候， 但是对折之后它那个形状就是完全对称的。 看我剪吧。 哎，泽华已经换好了他的背心， 很好看，我觉得比你上那件 Supreme 好看多了。泽华，你要不要先过来走秀，我正好再剪下一件。要给你音乐吗？ 泽华已经沉默不语了。 大家做好准备哦，毕竟我这个胳膊线条可是很一般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上身效果还是可以的。 嗯。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遥。 怎么样？ 是甘拜下风，我真的输了。 我觉得这件衣服反而是可以修饰到你的胳膊线条的 啊。是吗？ 是不是就是让你的胳膊显得没有那么的无趣，你不要再去练你的腱子肉了，没有什么区别。 你看你看，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 还是有一点的。 导播不要笑，导播不要笑。 所以就是这样剪完以后，加上它那个自然卷曲度，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说不会像跨栏背心那么尴尬。 对， 因为跨栏背心就是带子会相对细一些嘛，然后这样的宽肩的 T 恤的话又可以修饰到可能你的肩部，不是每个男孩都可以把肩部练得很好看很丰满。 对， 就像泽华这种并没有什么腱子肉的男生依然可以穿出 muscle 男的感觉。 哇哦！ 所以泽华自己感觉怎么样？ 是我愿意穿的。 是你愿意穿对不对？ 是很不同、yeah. 很符合这两个字。 而接下来其实我就在你刚刚换衣服的瞬间我就已经剪完了你想要的破洞效果，你想尝试吗？他在找，他在努力找破洞在哪里。 这么简单的破洞吗？ 你不要 就只有这三块吗？ 我觉得就这儿就够了，那要剪得满身都是破洞，像被打了枪一样的筛子吗？ 我们先问一下，这是给男生穿还是给女生穿？ 我觉得都可以，男生女生都可以驾驭。 女生穿不会太简单吗？ 女生穿就正好露到锁骨下面的部分啊。 那要子琪去试一下。 好，让子琪去试一下吧。正好我们这个时段也要结束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现场大改造。 书来零点一杯苏诺伊，床和游戏。 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GQ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是没有妈祖也敢穿背心的泽华， 我是在泽华哥后面总是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的子琪。 你可以说你是在音乐节上找不到少女感的，但是穿了很少女的油酥 T 恤的子琪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今天现场正在用一把剪刀，哼，我手中的这把剪刀剪出我们不一样。 不一样， 对的 T 恤。你看，我觉得泽华刚刚身上穿的这件背心儿，刚剪完的时候他不屑一顾，觉得太简单了，就这样你也敢当设计师，敢说自己改造， 哎、 就穿上以后就不愿意脱下来，爱不释手啊。 你说现场脱下来吗？主要怕画面不好看。 所以就是如果你的身材线条练得没有那么好的男生的话，就可以选择把自己家里面的 T 恤剪成这种样子，直接把你的袖口的地方剪下来，把连接线的部分也一块剪掉，然后记得剪后的撑拉很重要， 对， 适度的撑拉。 这件 T 恤虽然看起来剪得很简单，但这个剪的位置是非常有讲究的。 对，剪的位置以及它最后那个撑拉真的是关键。 没错。 那现在子琪身上已经换好了刚刚剪的一个破洞的 T 恤，你把那边的头发给撩到后面去，要不然的话我也看不清楚。对，其实从这个半身的镜头里面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个破洞的地方就在锁骨的旁边这个部位。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这样一小部分的裸露是刚刚好的。 如果您有锁骨的话，这样的若隐若现是很好。子琪也真的是很会挡， 你把话筒完全挡住了。你这个 一过就三个洞，完全挡得严严实实。 现在很好，现在很好，现在很好。然后把那一边的头发撩开就好了。对对对，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剪动的过程。但是在剪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的是，剪的时候呢就像你剪纸一样，比如说这一块区域是你决定要剪的，你把它对折了以后剪，然后呢最好要剪出一个形状来。你如果三道是完全一样的长度的话，那就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按照这种梯形，对，阶梯式的，也不要剪太多道，我觉得三道差不多了，最多四道。 对， 你要再五六七道的话， 看起来就很 女生是不可以啊，但男生如果是一个气泡形状的话，应该也还挺特别的，就从小到大， 但是 是吧？ 剪在上面这个位置应该会很 感觉你肚子里有一只鱼在吐泡泡，不停在冒泡。 离开你我是一只鱼。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说衣角的衣摆的地方也需要剪的话，也可以去动手剪一下。但是依然这种剪口的这种刀法一定要剪完之后给它一些撑拉，所以子琪那个洞我也是撑拉过的，撑拉完以后它这个破洞的地方就会显得比较自然一些。 是，而且这样的洞的大小和这个数量，男生女生都是 OK 的。 对对对， 接下来我要教给大家改造 T 恤的这个方法呢，是剪成今年或者说这两年吧最流行的 choker 款。 哦， 对，就是我们在之前秋冬季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其实从秋冬开始毛衣的款式上面就已经开始有 choker 款了， 有很多这种 局部的裸露。对，那 choker 款要怎么剪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我可以拿泽华当演示，在这一圈领边的下面画出一个三角形，把这个领边留下，然后剪出三角形。但是关键的问题就是你一定要前期先把这个 T 恤给穿上，试穿一下，去感受一下你大概要剪的这块面积是什么。 边穿边剪？ 不，你先穿上以后自己大概感受一下会剪一个什么样的面积，因为我们要避免的是你自己凭想象剪完以后穿在身上走光了，尤其是女生，这点会很尴尬。 可是 choker 不是勒得很紧的，得是这种程度才算 choker 吗？ 那个是项链饰品的 choker， 但是现在直接把衣服也可以剪成类似 choker 款， 反正只是在脖子上面有一个项圈。 我依然还是要剪不同这件衣服。 嗯， 这件衣服简直是太好看了， 很好剪。 哎，我是不是应该拿我自己来做一个示范？我现在穿到这边，所以这个地方呢，差不多最极限的底端就是在这里了，在我的这个第一个扣的这个地方。掐一下，然后这边呢，我觉得看你自己，如果你愿意整个都裸露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剪到肩线的这个地方。 那不是很容易就剪坏了吗？ 很容易剪坏，所以一定要自己先大概演示一下。如果你手头有铅笔的话，也可以先拿笔稍微画一下。 这个 我觉得我这边有笔，你先画一下，大概点是在这里。 我很期待你刚才把说的把这上面全剪掉， 我 觉得你穿应该很好看。 好，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你要改造 T 恤的话，你不要想象说我的每一针每一线都非常的规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是说什么大的生产厂家，我们是自己在改造。而这样的改造过的 T 恤，它的好处就在于给人看上去很随性， 对， 更自如一些， 随意感。 而且现在大家越来越追求这种特别的感觉，不想要那么规整，所以很适合自己剪。你做好准备了吗？ 虽然有点手抖， 这样出来的衣服每一件都是与众不同的。 对，可以，你俩先聊会儿啊，我要开始剪了。 哇，现在已经 感觉我自己现在就是一个设计师啊， 现场又变身设计师，现在正在画线。 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是在那个领口下面整了一个点，然后画出刚才所说的三角形。 我的 这 个 一个大概的形， 就是可以保证我穿上以后不会走光的这个最低点。 嗯，这样。 但是如果你要走保守一点路线的话，就可以再高一点，是吧？也不一定是最低点。 对， 这样剪过去之后会非常有呼吸感。 我可以先少剪给大家感受一下，如果你们是保守派的话大概是怎么个剪法。 我们先来 然后 一 会儿，因为我布料如果剪掉了就接不回来了嘛，如果你们觉得还不够的话还可以再剪多一点的话，我再可以往上剪。 但是我觉得这种剪法一定是这种领口它是非常明显的，现在有很多的 T 恤它领口是、 哦、对，当然要想剪成 choker 款，首先你的 T 恤一定要自带这种锁边儿，圆领锁边儿，不然你没本身就没有边儿，你还怎么剪 choker 款？ 对， 或者是那种很薄的，它那种棉质的话， 对， 就很不适合这样剪。 刚才其实子琪的那一件破洞款，在剪的时候就要需要大家去挑选的时候注意，剪这三个洞的时候，中间的间隔也很重要，不能剪得太近。如果太近的话，洗的时候就很容易断掉， 很容易断掉， 对。 我曾经有一次也是自己闲着没事就剪，想要把这个领口剪得稍微出去多一点点，结果就剪得非常非常的可怕。 下回交给我呀， 整个衣服就毁掉。主要那个时候你还不是大设计师，上完这期节目你会不会成为大设计师，然后从此不给我们剪了要收费？ 当然，所以现在赶紧预定啊。 那赶紧拉黑吧。学我们这期节目很重要，学会了以后然后你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谈资，以后身边有朋友想要改造衣服的话，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的献出你自己的小能手。 嗯， 尤其是你知道参加那种集体的活动的时候，就大家都发统一的 T 恤的时候， 你就可以改成与众不同的样子。 对，在剪领口下面这一圈的时候，大家最好是反过来剪，因为它那个走针线的部位，你不要，最好不要试图把它 剪 掉。对，如果剪掉的话，就有可能会让你这个领不完整，对，会脱线。 是沿着那个针线的部位去剪是吗？ 对， 把那一圈剪下来。 对对对。 哇，这个镜头当中此刻看到的真的是很有那种艺术家的范儿。 没错， 不是老母亲在修剪什么菱形秘密缝之类的吗？ 不会啊，一定要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 手中线。 你身上的小书包， 有人为你缝， 我的妈呀， 现在已经不是慈母帮人缝衣服了，已经是帮忙剪掉。 主要是你看他今天的穿着打扮整体是非常时尚的，像是一个大的设计师一 样。我哪天不时尚？ 嗯， 居然还有这样的。 再认真的想一想， 我已经基本上剪完以后，因为你自己用这个剪刀剪嘛，所以就边缘肯定是没有那么平整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抻拉的过程，就是其实也是一部分在帮你掩盖掉你这个剪的这个边缘的不平整。 那就是每一次的剪完以后都要做一个抻拉。 对，因为为什么所有的衣服都要锁边儿？ 嗯， 就是为了把它变得平整。咱们不需要锁边，因为锁边会变得非常的死板，咱们只需要把它的这个原来的边留着就可以了。 可这样如果机洗一次以后会不会就毁坏掉了？ 也不是不可能了，尽量手洗吧，我觉得。 而且我们是留了一点宽度出来的。 目测来看的话，这个领口已经开得很低了。 其实已经很低了， 对， 我只是在边缘上，我没有剪那么大而已，是最基本的三角形款式，所以我要去试一下吗？ 要。 好，那我去了。 我想看。 一会儿见哦，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是很少在节目里面现场换衣服。 今天真是大饱眼福。 那你觉得你学会了吗？ 今天这几种剪法吗？ 对， 我觉得是学会了的，还挺简单的。 目前我们已经做了四种了。 对，目前的这几种我觉得还可以，还在我们的操作范围之内。 我们俩一起来回顾一下啊。 好， 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剪流苏。 对，剪完流苏之后要在下面打结。 剪流苏的方法其实就是很像小时候我们在剪那个纸片的时候。 对， 拿剪刀这样，就这样咔咔咔，但是每一个剪法之间距离自己要拿捏好，如果有尺子的话，我觉得可以拿尺子你先画一下。 对， 这样的话是一个整齐的。 剪过去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刻意 啊， 就差不多剪过去了，然后把它剪开就可以。 是， 这样就会很随性。 但是剪完以后不一定就完了的哟。剪完以后按照我们今天的做法呢，还是要把底下的这个流苏再给做一个二次加工。 没错，打结像这样。 但具体打什么样的结呢，完全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和你自己的心灵手巧的程度。 对，而且可以在每个上面都打不一样的结，然后就会有很多种花样。 是，但是我觉得那个剪流苏的那个部分是根据每个女生她自己的身高比例，包括你想露出来的部位。 对，要根据身材来定。 是，这是我们打造的第一款剪法， 有很强的制定感。 对， 人制定。 第二款剪法呢就是我身上这一件，男生最适合了，非常的简单。你知道现在男生去买一件背心是挺多钱的。如果你选择一款这个size 不错，然后这个质地也不错的衣服的话，自己剪成一个背心会省去很多。哇，有些人已经回来了，干嘛那么嘚瑟？ 好看哎， 就是觉得很好看啊。 哇哦， 来给你一个音乐啊， 主持人。为什么你们两个连广场舞都不会带我了？ 就是我突然觉得自己是漫游嗨翻天的主持人，就是非常的森女系啊。就是我现在就是剪完了以后，这个效果就是两边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稍微有点不太对称，这个是可以调整的，没关系。然后基本上最保守的一个剪法就是到这样了。 对， 从镜头当中看，很像刚才我们在前半小时给大家看的那个泰国的那个女生。在模仿范冰冰的那一件， 怎么可以这样说？ 打造一个豪华的珍珠项链的感觉。 哦，对，因为 choker 就是会给人一种假象，就是你戴了饰品。 对。 但是因为这件，其实每一款 T 恤剪完变成 choker 以后，它的效果也不一样，取决于它的领子的高度。这件是这样的效果，其实你换一个款式可能就是另外的效果。到底应该看哪个镜头？ 我觉得你可以剪再大一点的。 其实应该在边上再多一点，对不对？ 对，就更适合你。 肩膀这边 可以剪一个， 我还要再继续剪。 好， 好不好？ 好好好 好， 好 不好？ 来，欢迎回来。 你真的很 紧张。 那你是不是得先换下来，还是直接剪？ 这样子， 就直接再穿着剪吗？ 不，今天时间有限，我一会儿会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把这件衣服继续做一个深度的改造。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其实今天的四件 T 恤就这么剪完了嘛。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个是流苏款。 我们已经回顾完了，第二款已经回复完了。 第二款是你这个背心。 背心。该第三 款是子琪身上那个破洞款，然后第四款就是我这样的 choker 款。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穿这些 改造完的 T 恤，或者说你没有勇气去改造，没有巧手去改造，那你在牛仔裤的选择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也同样出彩？ 嗯， 牛仔短裤可能你大家都见过很多，但是你有没有仔细的去考虑过说在细节方面我应该怎么去给自己挑选？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个主旨，就是牛仔短裤一定要你穿上以后让你显得腿长 腿细， 对，腿长且细。 嗯， 那细这个事情就是因人而异了， 是 能够显长是最好的，因为视觉差是很大的。不死板，就不要中规中矩。 嗯， 以及好搭配，一定要百搭。那首先在选择上面就会建议大家在挑牛仔短裤的时候一定要挑下摆是斜的 啊， 这两张图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左边就是斜角的， 没错， 大腿根的那部分内侧会稍微偏下一点， 嗯， 外侧会稍微往上一点，是一个斜角， 高一点，嗯， 而右边呢 是平角， 是平角的， 嗯， 左边那个可能会有女生说啊，原设计师我男朋友事儿很多的，我要穿这样他会打我， 那建议您跟他分手吧。 不不不不，这个 因为他看起来是短短的嘛， 它斜边并不意味着露的就多，只是一个视觉差而已。 啊， 那好，大家会说左边这本来就是模特身材，右边那个本来就是普通女生，那我们用同一个人奚梦瑶，左边穿的是斜边的， 嗯， 右边穿的是平角的， 左边显得整个人都很精神， 对吧， 嗯， 同一个人同一双腿， 是 左边的效果就是会不一样，这就是斜边牛仔裤对于人视觉上面腿长这个差距的一个作用。 但是牛仔裤各位真的不要随便的去乱剪，很容易就剪毁了。 对，牛仔裤千万不要自己乱剪。 嗯， 那就像刚刚泽华说，有女生说我如果穿太短就我自己会不好意思，或者说我男朋友可能会不太愿意让我出门，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在你的牛仔短裤外面套一件长外套，长度大概就是可以遮住掉你的裤子的长度，只要超过裤子的长度就可以是长外套。 嗯， 对，因为夏天其实像北京这样的天虽然很热，但你外面很晒， 很晒， 你在外面走路穿一个这种长款的小风衣薄风衣就像皮肤衣一样， 可以选择一件薄一点的 防晒的作用。 其实这两件风衣感觉都太厚了。 对，我就是拿长度做一个演示。 uh-huh. 就是如果天气是刚好可以混搭的话， 嗯， 你就可以穿短靴配短裤配风衣， 是， 对，这是一种穿法，而且这样还可以很好的把你大腿外侧的肉肉给遮住， 对，嗯，不会很暴露这样。 嗯，接下来显腿长的第二个要义就是高腰，高腰再高腰，现在不要再买低腰的任何东西了，就是当年 低腰风已经过去了， 2000年左右千禧年过程当中的那个低腰风早就已经翻篇了，而且我认为它不会再回来了。 小甜甜布兰妮经常会穿那种非常低腰的， 还有 Ella 萧亚轩和那个时候的 Jolene， 是，即便他们腿那么美，但也不是每一款都好看。 对，高腰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对吧，脖子底下全是腿。嗯， 这很高吗？ 这是高腰啊， 从照片当中目测来看我觉得不就正常的腰的位置吗？ 你看从照片上面你要看裤裆到裤边的这个距离以及裤裆到腰线的距离， 嗯， 其实很长这一段，所以它是高腰。 对，我觉得因为子琪今天穿的是肚脐以下的低腰，可以让子琪站在那个，嗯，子琪站到表演区给大家比划一下你的那个腰线的那个高度是到裤裆什么样的高度，然后裤裆到裤的边缘，裤子的边缘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其实这个就算一个中腰吧，也不是很低，但它完全算不上高腰。如果是高腰，应该要到这个位置。 因为你能够出肚脐眼，肚脐眼吗？ 对，这是肚脐眼的位置。 子琪儿可以露出肚脐眼。 为什么嘲笑我说话？你可以给大家就是演示一下那个高度。嗯， 哦，会到这个地方。 但他刚才说那个就是高过肚脐眼的话， 这个， 肚脐眼，那就是高腰。 对，那样是高腰的， 至少得要遮住肚脐眼， 因为我的腰线其实在这个位置。 对， 嗯， 我今天穿的就是高腰，可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我穿的这个，因为我的肚脐眼在第二个扣子的地方，但是我就在这儿。 嗯， 虽然没有那么高吧，但它也是个高腰。 是， 哎，通常这种高腰裤会配有好几颗扣子。 对，它会给你这么一颗一颗一颗扣子给排上去，所以对子琪说的这一点很对。如果你在网购的时候不能够确定它是中腰还是高腰的话，通常有这种一大排扣子的短裤都是高腰。 嗯， 那如果有一些设计师，他其实是会为了让你的裤子显得更有立体感更有层次感，他会做这种带有一些裤带儿然后外凸的这样的一些设计。 嗯， 但是这样的款式呢我就不建议大腿不够纤细的女生去穿， 它其实这个是一个两层腰的设计。 对，它 它这种两层腰 外翻在裤腰的位置 是高腰， 对对对， 以及它有一些层次感。我只是说它这个裤带的设计是不太建议大腿上有肉肉的女孩去穿的， 很容易显得整个人更加臃肿。 对，但是我之前见过有设计师设计的那种，就是那种高腰，它明明就是裤子在这里，但是它同时又缝了一个裤边在这里， 是 这里，然后从视觉上感觉你就是穿了一个低腰的裤子，而你分明穿了一个高腰，就那样。如果是分节的话，大家一定要慎重的去选择。 哇，那种裤子就好像告诉大家，我穿的是高腰裤，我的腰其实在下面。 对，而且会有一种感觉，你的裤子随时要掉下来的感觉。 嗯， 然后接下来的一些在挑选牛仔短裤的细节当中，就是如果你想让它变得很时髦、与众不同的话，就一定要选择露口袋或者是丝边的。 有 咱 我穿了一件露口袋的， 对， 给大家看一下。对对对，我一直想要入一个露口袋的短裤，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露口袋有很多种露法，像这种露法我觉得很高级，就是只露一小个边儿，然后若隐若现的。或者这种穿法也可以，你家里如果有一条就是比较高腰然后裤管也比较短的裤子的话，你里面可以衬一个安全裤。 但这样不会让人误以为就是露出了安全裤吗？ 但很好看啊，是好看的。 即使是露出了安全裤也觉得是好看的。 对啊，因为它下面有一个丝边的设计。 对，但子琪这个就是单纯的露出了口袋。 口袋。 但子琪这一款上面这么多卡通图案是为什么？ 因为可爱。 把音乐给他。 就你非要走可爱路线，我也是没有办法，真的是一言难尽。这条裤子应该送给你妹妹啦，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但其实如果搭一个纯色的，就是完全单调的白 T 的话，我觉得还可以。 他意思是可以中和掉无聊无趣。 对，因为就只有裤子有东西。 不不不，这条短裤它没有无聊，它很有趣，它很可爱，但是它不适合你。就是它可能适合就是真正的就是16岁15岁的少女。 这是我15岁时候买的裤子， 就是你本尊 一直穿到了25岁。 对呀， 可以可以可以，说明你至少身材保持得很好。哎，子琪先别走，因为你的对面的椅子上有一条丝边的牛仔裤。如果你觉得说露口袋的牛仔裤你没有找到合适的话，那你至少也要选一个边缘是丝边的。 嗯， 丝边牛仔裤就不会太无趣。刚才我们看这个是露口袋，同时加丝边嘛。然后你如果即使没有露口袋，穿这种带丝边就觉得很有意思。 哇，这个真的显腿很长， 会比工工整整的看上去会更加的有层次感一些。 是， 嗯，就算是平角裤，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尽量选这个斜边的嘛。 嗯， 但是这一款其实并不是斜边，只是平角，也会因为有了丝边的存在而显得不一样一些。你看这样的设计，这种带一些透明感的， 是， 对，它就会比较不一样，不会那么死板单调。子琪，你能不能去卫生间换上我的？ 但是也配白 T 恤吗？ 我觉得可以换一件桌上的那个唯一有颜色的橘色的 polo 衫。你的 polo， 对，桌上有一件 polo 衫。对，其实你那件 polo 衫我今天是想改造的，但我没有想好怎么去改造。可能 polo 衫不太好改吗？ polo 衫因为它的领子和它的这个扣子的存在，所以很难去把它改出不一样的状态。就你改完大家会觉得啊，你是一件 polo 衫。 它版型已经决定成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材质，其实刚才讲到的这种虽然是平边，它好像在裤边这边也有一些设计，但是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的设计对于一个牛仔短裤来说有点 too much。 剪一个五角星吗？ 对，加一些什么网兜的那种纱网状的东西啊，然后可能还会在这个五角星的边上镶一些小钻啊什么的。 如果单纯是一个五角星呢，然后是一个露出来的， 我觉得 五角星镂空， 因为你知道牛仔裤的存在，它就是会让这个整个感觉就是你越简单然后越随性越好。 嗯， 你如果你想刺绣的牛仔裤你觉得很奇怪吧。 嗯， 对吧， 不好搭配。 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这样的牛仔裤它是牛仔裤的状态，是原始感的，是简单的，是简约的， 是， 而这样的就会觉得是太繁复的。 嗯， 对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讲一讲你在挑选露口袋的牛仔裤的时候要怎么 搭配， 怎么去露。对，基本上呢我们会这么讲，露出口袋的面积跟你这条裤子时髦的程度是成正比的。为什么你会觉得最开始展示的这样一条露口袋的裤子会有点奇怪，会让人误以为是安全裤？ 原因就是因为它露的太少， 就是一个边儿， 它只是一个小边儿线，只是单腿而已。但你再看这两张图，露出的口袋基本上已经达到半个左右了。 这就是完全理解它专门露口袋出来的嘛？ 对，就它的时髦度就会上升。 是。 那子琪那条裤子其实露的口袋面积也不小，为什么会觉得有问题？就是因为它 too much。 嗯。 它除了露口袋以外，它上面加了很多不该有的 卡通的图案呀、啊、等等。 图案，对对对对对。你看像这样的。如果你觉得你的裤子的露的口袋的面积不够多的话，你也可以自行的去把前面那个边给它卷起来。 嗯，其实这个女生的腿它并不是很细。 对，就是欧美很多女生都是这种有肉肉的健硕的腿。 嗯， 她穿这样的牛仔裤会让人觉得很有力量，很健康。 对， 就不是那种偏韩范一些纤细的女生的那种状态。 但也不会让人觉得你的腿是粗的或者不太好看。 对对对。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款裤子呢，就是比较适合男生也可以来选择的裤子 啊，男生也可以， 而且它的时髦度是很高的，可是它的难穿度也同样是很高的。它叫做百慕大短裤，一般时髦精英分子才敢挑战这样的款式。如果你想知道百慕大短裤怎么来穿，怎么搭配，有什么样的忌讳的话，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会继续跟你详细的来解说。而此时此刻在这个时段即将要结束之前，我们的子琪穿上了我的平角但丝边的牛仔短裤，配上了亮色的 polo 衫，已经闪亮登场了。 还可以吗？对，以后这样的音乐比较适合我。 来来来来，有的有的有的。 我是觉得其实因为已经穿了 polo 衫就容易让人觉得很严肃，我觉得在这么穿的时候还是要去用一些方法去给它稍微调剂一下这个感觉的。 它这样有一种足球宝贝的那种阳光感。 对，因为颜色很好看，白色配橘色，这颜色就很无敌，很青春美少女。首先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把你的袖子卷起来，不用完全卷起来，但是卷出大概两到三层的边吧，卷两到三卷吧， 可以再稍微高一点。 对，因为其实袖子的长度就是你露出胳膊的这个面积跟你的胳膊的给人的视觉上的长度是成正比的，你露出越多就会显得你的胳膊越纤细。 然后可以把那个里面的衣服给拉出来一点，然后把中间那块塞到裤子里， 不要全部都塞进去，只塞中间前面的那一块，一个局部的塞进去就可以了。 需要把镜头给你切换一下吗？这样是安全的。 还可以再拉出来一点旁边。不不不不，你没有理解意思。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会就是其实你只要塞一小一个边儿的角就可以了，都不用正中间，应该稍微斜一点。来，你要不要来我这边，我帮你搞一下。 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期待的时间好不好？ 好，我觉得这个可以现场跟大家教一下，因为正好也是一个小的技巧，就是现在衣服如果你特别乖巧的话你可以全部塞进去，但是如果你想要塞局部进去的话，不要这么规规整整，边上这一点就足以了，就这一点就可以了， 其他部分要让它自然的下垂， 自然的垂下来就好了。 对， 对， 但所谓自然也是你自己有过一点 小 心机的， 要打理一下。对，这样就好了。 微素颜 这样通常就是长辈会说，哎，你的衣服是不是去完洗手间以后没有拽好。好吧，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还在继续进行当中，时间过得很快，已经到六点半了，我们稍后还有一个时段的时间继续来教大家怎么去搭配你的 T 恤，去改造，去挑选你的牛仔短裤。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台是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直播间在广告的间隙非常的忙碌，因为瞬间变成了一个更衣室，然后大家都在这里换衣服， 又回复到你一开始的那个衬衫状态。 对对对，我回到了衬衫状态，因为我刚刚把那件 T 恤，就是整成 choker 款的那件 T 恤拿下来，又再调整，把它那个面积又给扩大了一下。其实 choker 有很多种剪法，我刚才其实就保守了，我就应该剪单边的。其实剪单边也很有意思，就总之大家可以自己去发挥。我一会儿可以再给大家试一下我剪了大面积以后有点类似露肩那种款的效果。但因为我们刚才说牛仔短裤怎么来挑嘛，讲了几个元素。第一是如果能选裤边是往上斜的，那就这样会让你的腿更长一些。 是， 那长腿的另外一个要义就是高腰，以及小细节上呢，现在很流行露口袋，但是我们也讲到说什么样的露口袋是可以的，什么样的一些装饰是 too much。 你刚才讲到了说会说男生也可以挑选的这一款牛仔短裤叫做百慕大短裤。什么叫百慕大短裤？给一张图基本上大家就可以了解了。诶， 可能有些男生会想的是沙滩裤。 子琪是不是没有把百慕大短裤的图片放进来？没放进来是吗？没关系，我可以用手机投影给大家看。 因为我以为那个百慕大短裤它很难穿。 对啊，很难穿啊，但是男生是可以挑选的。其实我会更推荐男生来选择百慕大短裤，因为对于女生来说呢，它不是一个显得腿很长的一个利器。 对， 但是对于男生来说，它的裸露包括它的长度 是 刚 刚 好的。 刚好， 那也是得男生的小腿够细， 反正不能太粗吧。 有一些人可能就不太适合， 所以百慕大真的很挑人，但穿起来会很好看。 女生挑的难度是在哪里呢？ 就是 它 这个 显高啊。你看 很尴尬， 它这个长度就很尴尬。但是你知道吗，一旦能够挑战穿百慕大短裤穿得很好看的女生，那绝对就是打扮和气质都躲在非常领先位置的精英分子。 确实这个长度很适合男生 气质。 对，给你们看看吧，两个非常有名的 idol 叫 Kendall 和 Bella， 他们俩穿在音乐节上非常不错效果。看到没？看到了吧？ 但是上衣的搭配也是很有想法， 因为你的 下半身被截成了两段， 是 因为百慕大基本上就是膝盖往上一点点的那个距离叫百慕大短裤，因为你下身被截成两段，那你就要想办法把你的细腰露出来，这样就可以把你的线条给露出来了。所以像你看 Bella 她就选择了完全的露脐装，就是一个抹胸装穿当做上衣，然后也穿了一个相对长款的长的衬衣来作为一个外搭。那 Candle 呢就更不用说了，一看就是去音乐节也无所谓，可以穿得嗨一点。 可是即便是他们两个的话，还是 Candle 那样子穿起来更好看一点。 Candle 穿起来不太日常，但是更时髦。 对， 可是 Bella 那个呢，至少在大街上这么走也不会觉得很奇怪。 裤子真的很难穿，我觉得我一生都不会选择。 所以女生可以慎选，因为女生确实很难穿搭，但是男生这个长度就刚刚好。 是。 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说穿牛仔短裤的时候，你的衣服、你的上衣怎么搭？基本上就是什么卫衣呀、啊、毛衣呀、啊、T 恤啊、polo 啊，什么一切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忌讳，唯独就是下衣摆。我们刚刚跟大家讲过的，怎么去处理你的衣摆，不能把裤子遮上，对不对？ 对。 你都已经穿了一个高腰的裤子了，结果被你的衣服遮上了，有什么用呢？ 白穿。 对，最普通的穿法就是这种，把这个衣服塞到裤子里面去，你可以中间塞，也可以边上塞，都可以。 它其实是前半部分都塞进去了，但是后半部分大家注意啊，它是放出来的。 对，前半部分完全塞进去了，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只塞中间那一小块地方。我觉得让 Kian 仔细站起来，哎，你穿的是那流苏款是不是？ 对， 流苏款， 流苏款就没有意义了。给大家一些示范的图例吧。嗯，在塞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会选择把中间的部分直接塞进去。 这个其实也很好塞。 大概就是在牛仔裤中间那颗扣子的部分， 对， 把那颗扣子一定要露出来，就让大家从远处就能看到啊，你的腰线在那里。 嗯， 对，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解决办法。当然还有，如果你对自己的腿足够自信的话，你也可以选择这样的穿法，就是把你的衣服遮住你的腰线，只露出一小截裤边。 那这个就是腿真的得足够好看。 对对，但是其实这种穿法现在已经不太流行了，就基本上很少在街上 的。下身失踪的其实不是很流行。 对，所以刚才泽华讲到的这个，把前半部分塞进去，后面留下来当一个小尾巴一样的存在是可以的。 嗯、 或者你也可以像这种穿这种垂坠感比较强的雪纺的衬衣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把它全部塞进去，但是记得把那个边缘稍微掖出来一些。这也是一种。 掖出来也注意，千万不要对称，和整体都掖。对对对 对 对， 一定要显得，要让你的穿法让人觉得你很随性，但其实你是刻意设计过的。这个是一个最棒的状态。 对，穿那个雪纺衬衣的那一张还可以搭皮带。 对，皮带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提升你的那种就是职场感的、严肃感的，同时又会让你觉得说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加重我的腰线的一个重复度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腰带的宽窄度也很重要， 很讲究， 不能太宽，太宽变成腰封。腰封的话，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在截取你腿的长度。 是， 它会很笨重，看起来。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搭衬衣的时候，其实这种穿法很时髦，这是戚薇，它机场的一次穿搭的方法，一个街拍，他是把长款的衬衣完全塞到了裤子里面，然后制造出了这个裤子带露口袋的这样一个效果。 衬衣的下摆在裤子的下摆之外露出来。 这个穿起来很好穿呀，直接先穿衬衣，然后把裤子往里面一提就好了。 对，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让人觉得很夸张，就看不懂你在干嘛。 对， 但是很好看。 确实是好看的，可是呢也会有一个问题，就会让你的裤子变长， 对， 腿变短， 对， 所以对你的腿要求也很高。那好，如果你想这么去制造，想省点钱，我不想专门去买一个露口袋的裤子，然后又想穿出这样的效果，同时又想把腿变得太短，怎么办？可以像他这样 穿一件长衬衣， 单边塞进去。 啊， 这个穿法很高级，我本人今天就是这么穿的。 就等待这一刻了， 看泽华的表情。 一个半小时的节目过去，这就是最重要的一刻。 对，我今天专门是找了一件长款的衬衣，然后想要把这种穿法就是现身说法教给大家。就是其实我自己在个人操作过程当中发现了一个这么穿的一个小问题。首先你得选一个高腰的裤子， 对， 如果它的腰线不够高的话，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 对， 其次这个衬衣必须是扣扣的，不是那种套头的。很多女生有很多衬衣可能都是套头的， 它其实没有扣子， 套头无法完成，因为你要把那衣服从中间分开两半。那这种扣子的就很方便，你在就像泽华所说的一样，穿的时候先把这一边单边给它捋平，塞到裤子里面去， 对， 把下面尽可能的给它拽直，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在后腰的这个位置，从哪儿开始作为一个节点也很重要。 嗯， 你自己要找那个感觉，这个没有办法给你， 啊这个、 这个没法给你规定。 对， 你知道这样穿了以后，你从这边看是合理的， 对， 从这边看也依然是合理的， 合理的。 对， 嗯，对对。所以走起路来，像北京今天这样的风，你就会这边的裙摆飘飘，被吹起来。对，然后另外这边还有露这个口袋的这样的效果， 自由如风。 对，非常自由。 但就是还得够大。 对，衬衣不能是太收身 的那种， 因为一般长款衬衣都不会是收身的款型。 那这样的话，就是要么你自己是 oversize 的款式的这样衬衣，要么你就可以穿男朋友的衬衣了。 对，男友的衬衣也是一个很好的穿法，嗯，但是你的男友身高也得够高啊。比如我先生的衬衣给我穿就不是这样效果， 还得有个男友。 先生是有多低？ 先生比较瘦，对，他的号跟我的号差不多。对，这是我今天自己亲身来尝试了一下这样一种可以制造出你的牛仔短裤是露带子，然后同时又会给你增加一些时髦度的这样的一种穿法。 但实操系数真的不高哈， 实操系数很高 啊， 很高，只不过就是对衬衣和裤子相对有一些要求，以及在操作的时候有一些小细节，就是后面的这个节点怎么去寻找，你必须要自己去摸索一下，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感觉。 嗯， 接下来上衣还可以选择这种睡袍式的 哦， 就整个让人觉得很懒散。 这种不就是也像是把那个下半裤子全给遮起来的那种吗？ 但是他，你看到吗？这个模特里面也很聪明的把下摆的一半塞到了裤子里面， 嗯， 这样就可以把腰线给露出来了，同时还有一种潇洒不羁的感觉。 露出一半裤子，感觉裤子是若隐若现了。 对， 它其实短裤是一种衬托的作用。 嗯哼，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穿了衬衣，像我刚才我现在身上这个衬衣，然后你不想选择用这样塞进去的这种效果，怕身边的人看不懂， 嗯， 你的时尚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像马思纯这样，这个脚只塞进去一半，但不用从裤子里拽出来，把它窝进去， 嗯，放在里面， 对，剩一个边儿，其实这样也会很好看。 对， 这个可能主要是照片的角度显得 下半身，其实它是一个不协调的美感， 嗯， 不协调的时髦感，所以也是 OK 的。另外，如果你觉得说啊，我感觉有一点就是怕走光啊，或者这那的，我想穿再相对安全一点的话，也可以学乔欣这样，在你的衬衣里面呢穿一个短袖，把你的短袖露出来，然后呢扣子，你的衬衣的扣子也不需要扣。耶，等一下，我的手机。 就是在衬衫里面要搭一件 T 恤， T 恤外面罩一件衬衫。 你的 T 恤必须前提是像我们改造完的 T 恤那么的好看， 对， 然后你的 T 恤就值得露出来，然后衬衣呢就可以这么松散的。 反正就是千万不能认真穿， 不需要扣扣子， 嗯， 把衬衣的一角塞进去，另外一边散在外头，很随性，感觉特别适合从飞机上刚刚下来那样的造型。 嗯，好清纯。 另外今年夏天身材好的女生，像小雨那样的好身材，就很适合用这样的穿法来搭配你的牛仔短裤，那就是穿连体的吊带。 连体吊带？ 对，有一种连体吊带，有点类似是像泳衣那样的衣服，穿出来效果就是这样的。 嗯， 身材好的， 哇，那真的得是身材非常好的。 对，就首先就你该有的地方得有，然后不该有的地方得什么都没有才行。今年这一款 look 是非常流行 的，真 的 很难穿。 这一件泳衣卖得很好，这件搭的就是泳衣， 里面本身是泳衣， 这件上衣就是泳衣。 哇，真的是泳衣， 就是我们最普通的那种背带式的，然后三角式的那种泳衣， 哦，然后下面外面套了一条短裤。 对对对对， 哇，这个难度 看呆了吧？对对对， 但穿好了会很好看， 会非常好看。 刚才搭配的是高腰裤是不是？ 对，一定，我们尽量还是选择现在就是你如果不是高腰，至少得是中腰，不能再穿低腰裤了。 我今天看到很多女生是里面穿的是那种高叉的那种泳装，然后外面配的是低腰，这样露出来两块这个臀部的那块肉，若隐若现的，那不是若隐若现，就直接露出来的那种。 就是那个，因为穿的是带叉的呀，带裤衩的，那是应该是你的肉在那个衣服里面，然后因为太多了而溢出来的感觉吗？ 因为它本身是到这就没有了嘛， 到胯骨， 然后你又穿的是一个低腰， 哦， 等于这块全露出来。 哦，穿的是高叉泳衣。 对，高叉泳衣， 然后配了一个低腰的牛仔短裤。 对， 露出来一截皮肤。 对， 这身材要求好高，哦， 哇，这个对身材比例要求太高了。你有图片吗？ 让我来找一找， 效仿和学习一下。 我们刚才讲到说配皮带这个事情，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说宽窄度怎么去挑选，像左图和右图这样的这个腰带的宽度都是 OK 的，唯独不一样的是左图可能会更酷一些，因为它有一些金属的元素在里面，但右图呢可能会更复古一些，就会让你这样会让你牛仔短裤的造型也适合出现在职场上。包括你在用一个很简单的吊带衫搭一个牛仔短裤的时候，整个造型就会显得太过随意，如果这个时候系上一根很适合的复古的小腰带的话，也会让你整个人精气神就变得不太一样。 没错， 但是刚刚说宽度不能像左边这样用这么宽的皮带， 会显起来很笨重。 对，太笨重了，右边的这个宽度其实是刚刚好的。当然了，我们也说过，之前在节目里面推荐过，腰包也是一个很好能够提高腰线的一个选择。但是腰包确实很难选，穿得好呢，你就会是这样，你就会是这样，你也可能是这样。穿不好呢，就什么样都有可能了。所以腰包是一个备选吧，也不太建议大家轻易的去尝试。你那个非常大胆的穿着方法找到了吗？ 还在找寻当中。 你的描述我们已经能想象， 能够想象出那个画面。 对， 就是首先这个女生的腿上不能有任何多余的赘肉， 而且腰上的要求真的很高。 对， 但是如果真的能穿好，那种效果很秀。哎， 不然的话就是骨肉相连的感觉。 骨肉相连。今天我们现场不仅教大家，现场改造了四款 T 恤，我们把属于我们节目组三位主持人的酒吧的专属 T 恤改造出了不一样的状态，所以下一次我们这三位拥有改造过 T 恤的主持人呢，就再也不怕什么大合影会埋没在人群当中了。 非常开心的昂起我们的头，大声的唱出我们的主题曲 《潮流梦工厂》。 No No No， 来。 我们不一样， 对，就是下次再也不怕就是这种大的场合我们会凸显不出自己，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是帮助大家可以去拯救一下你衣柜深处那些可能已经让你提不起兴趣的对，提不起兴趣的一些 T 恤，然后在这个夏天可以依然焕发出它的光彩。大家剪的时候一些小的细节一定要特别的去着重的关注一下， 是 因为你稍微剪不好呢就有可能会废掉。 对， 那子琪现在身上穿的这个是我们第一件改造的那个流苏的衣服，我决定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呢，把它下面那个流苏每一道再给它剪细一点。就剪得越细它的流苏数量会越多，越多它的灵动感就会越强，因为刚才是时间的关系嘛，所以就剪得稍微有点糙，所以我一会儿会给它剪稍微再多一点，以及这个开叉的高度会再往上移一点，以便子琪可以秀出自己的小蛮腰。而我刚才那件 choker 的 T 恤呢，其实我也已经给它改成了一个面积更大的一个 choker， 要不要换上？ 还要换吗？那我先去角落换了。 好， 而且这些信息都非常非常的有用。 是的，而且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今天在路上的朋友没有时间看的话，完全可以回去好好的重温一遍。男生可以看，女生更要好好的看一下。当然如果此刻在路上，欢迎大家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好，你已经换好了他的新改造的Choker 版 T 恤， 当然也是需要调整一下啊。 期待一下，其实我都还没有看到。哇哦， 我觉得比第一件好。来， 哇，这回这个感觉很 fashion。 哎，不走了 啊？还要走啊？ 来。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 点就是会让人觉得说你没有那么抠抠搜搜，然后也不是那么就是，怎么说扭扭捏捏的，就是你要改造就彻底把它改造的不一样一些。你别怕说我改造了，妈妈会不会发现？爸爸会不会发现？领导会不会发现？就让他们发现去啊！既然你要改造，就应该与众不同一些， 就是有这样的精气神。 对， 有些女生可能会怕 too much 或者是 too sexy， 其实你这样看的话并没有， 而且这样那个抽客的衣领下面还有一条项链露出来，非常好看。 对，这个时候你可以配一些简单的这种配饰，这时候因为你已经有这个环了，有这个抽客了，不要太复杂， 嗯， 一个小珍珠一个小钻石就可以了。 哇、哦、 那像这边因为它已经把肩的这个部位也一块露出来了，所以如果你稍微有一些骨感的话，只要你有一点点锁骨，其实我也不是很瘦了，就已经能够感觉还不错了， 很健康的美感。 嗯， 来吧，回来吧。 好， 非常好看呀。这件 T 恤拥有了最大的价值。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啦，也不用跟大家过多的去重复什么了，相信今天信息量虽然听上去很多，但其实都是很实用的点， 是 现场都教给大家了，所以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改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那一款 T 恤。如果之后你们有一些成功案例的话，也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袁一 Ruby， 然后来私信给我，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你们的案例。 真的这夏天省了很多钱，你会少买很多的新衣服， 省这些钱呢就可以拿流量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啦，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潮流萌工厂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信息量和不一样的潮流生活。 是， 再次感谢所有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各位网友还有听友们，稍后为你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我是子琪， 拜拜 拜拜。 就算有再大的风，也挡不住勇敢。 看的冲动，努力的往前飞，再累也无所谓，黑夜过后的光芒有多美，分享你我的力量，就能把对方的路